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带 烟花啥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老剑客英雄德禄陆民瞻跟随飞鹏走贺通回到银龙川，试图为他们师兄弟化解矛盾，争取让银龙川的川主飞云走石城去参加攻打万龙藏风岛的行动。那么这一次他们二位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银龙川的川主飞云走石城，让手下人穿戴整齐，吹三洞打三洞，迎接大爷回家。我不就给大哥赔个不是吗？师哥又能怎么着呢？这马事不提就完了，接过去了。就这主意，来换衣裳，除了我都换新衣服，多了别出去，再出20条船，带着点乐器，吹吹打打，既然那都嘴甜着点，我这招着大爷了，大爷心里大概有点不痛快，这回回来啊，不许再招你们大爷生气。大伙儿心里话，谁招人生气了？除了你们得赶他。哎，我呢，让他大爷痛快，就算把大爷接回来，让人也瞧瞧咱们啊，做兄弟的应当责分的。这俩人呢，想法还都不错。赶这里边动静一起来呀，这船往外一出，大家伙都喊呢：“接大爷，接大爷，大爷回家了！”啊，咱们船主亲自出来接大爷。陆明章一瞧，你看可不就这事儿吗？你拿他当兄弟，他拿你当哥哥，不用我来。呵，飞鹏走贺通心里痛快了，一瞧，哎，这还是那么个意思。出来24艘船，一看呢，使船的呀，穿里边的喽啰呀，啊，庄客们呢都换的新衣服，再瞧还带着乐器吹吹打打，不是说多整齐吧，是那意思就是了吧，啊，可能大概啊。打个条幅拉个锦旗来不及了，这事牌就不小了。大爷心里痛快，再瞧二爷一只小船撞出来，那这个要什么？要这个气派，接人，这人已经都在岸上，又不是在船上接，干嘛还出2条船呢？为让人瞧，为让大爷心里痛快。师哥，您出门办事办完了，你瞧这话说的，明明顺着气跑了的，什么事也没有，愣说出门办事。 您事情办得顺手吧，啊，办得顺手，完了，好，太好了，我这两天正惦记着，我还说您要办得不顺手，我打算派人找您去了呢。真赶您办完事回来了，行了，哥哥，家走吧，别忙，兄弟，我还同个朋友，哦，谁呀？给你引荐引荐，在浙江松江府。有一位云龙九县周巡，老见个亲师弟，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英雄德禄陆民瞻，陆老剑客。老头子呢，烟这锅子淘半天水也刷干净了，刚装上一袋子烟，一端这大烟袋一抽一百份儿。这回你别看你们俩六七十了，跟我比你们得爷们儿嗨呀、啊。哎，我这长着半辈儿，你其实岁数比你们大不了多少，但我师哥辈儿大呀，您怎么也得叫我声好听呢。端上这大烟袋一瞧，贺东一给介绍，那过来一客气，我说他两句说他两句，我一摆这老尖儿的谱，跟你们俩一商量，怎么汇通三庄一块 K 这万龙不就完了吗？他端着烟袋这等着呢，等着过来叫好听的呢。这一报英雄德禄陆民瞻陆老剑客，石成一听啊啊，哦，不是气跑了，找地儿忍着去了，找人家了。嚯，师哥有两下子，班磊爷二路的剑客。那陆民瞻不含糊，但他不够头路剑客。哦，拿粗胳膊回来压我，那意思当师哥的说你不听，不听怎么着，看有人管你没有。行啊，师哥真没拿我当外人啊，真瞅得起兄弟我呀，就咱们这两句话还值当的请个剑客回来吗？那我可得跟你说说，师哥，这位是谁？英雄德禄陆民瞻，哦，久仰久仰久仰，人间的剑客。老人家名重江湖，凭的是什么呢？凭的是满身的武艺。您把他请来，我可就明白了。咱们哥俩闹玩笑，说咱哥俩人平常言来语气的一个小离析。什么叫对，哪叫错，话重了话轻了，恐怕就是兄弟我说出犯歹的话来了，哥哥也不太往心里头去。就拿这码事来说，您也不该走啊，是我可也不该不拦着。要说都是兄弟我的不对呢，也可以，您怎么说怎么是。可是您这一回来，那叫一天云彩满散，当兄弟我就全不对了，您瞧见没有？大的小小二十只船出了这么些人，就为接哥哥您。可是您把剑客请到这儿了，咱哥俩的事儿就是小事儿，咱们紧着大事办。咱哥俩事别提了，我要先领教领教剑客爷。剑客爷既到了这儿了，我明白您那份意思。凭您这个资历，您这年龄，您这份能耐，总要对我们哥俩这个事情啊说的说的，拿话说就不必说了。想我石某自知不敌，你来到银龙川了，我也得领教领教剑客的手段，倒看看你人间的剑客把我银龙川如何。急了，干嘛来陆民瞻就能说我了？别说了，打。这飞鹏走河东一听坏了，又误会了，我没让他来，这天地良心呢，我见着博代官老剑客，见着这陆老剑客，我都没说呀，没说一句兄弟你不对呀，也没让他们来到这帮我拔窗揍你来呀，怎么说出这么一片话来？刚要抢白，陆老剑客一伸手，哎呦，且慢且慢。老头子一听，没叫好听的， 要领教领教我的手段。石川主啊，陆乐剑客，我有两句话说，请讲当面。你那份意思吗？是你们哥两个这马的事情，甭管谁对谁错吧，你把他气走了，他上外边找着我，拉着我回来帮着教训你，我是替他拔创来的，你是不是这么份意思？啊，对呀、啊。不对，你这个人呐，自己想的哪儿，这话就说的哪儿。我们俩是一道来的，怎么见得就是他约我来的呢？我们许不许半道碰上？走的你这银龙川川外的，可巧他也要回你这儿，我也要上你这儿来，我找你单列有事儿，行不行啊？你要不说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。我就不需自己上你这儿来跟你说点事儿吗？那碰巧了，船又不好找，我们俩拼在这一条破船上了。你跟他是跟他的事儿，你跟我是跟我的事儿，我犯不上管你们的闲事。为了人家也没有那么多的闲空啊。哦，石成一听莽撞了，有您这么一说，哈哈哈，您不是替他拔创的，那我问问您是干嘛来的呢？您找我什么事啊？想知道吗？当然想知道。哦，我有为难之处，有事前来相求石川主。您说，我啊，年龄很大了，飘蓬江湖，一事无依，我这一辈子无依无靠。别看我网称剑客，这么白胡子，能为也不小。我是寄居在师兄家里头，哎，就仿佛他住在你这一样。他离开你这没有地方去，你瞧，他还说我们俩事儿他不知道。他不说你怎么知道的？净瞎话。我的师兄你很晓得吧，云龙九县周老剑客，那是我的亲师兄。我自幼学艺在师兄家，吃穿住全在师兄家。哎，师兄的家就如同我的家一样。年轻的时候啊还不理会，上了几岁年纪了，总觉得有些个不方便，岁数一大呀，略免有些个毒，毒惯了。他家里边的有很多的直男忘女，还有很多个下人仆人，也有武瞧得上的，也有武瞧不上的，可也有瞧得上武的，也有瞧不上武的。碍着师兄他人家的面子呢，人家不提就是了。那么武呢，不愿意在人家家里边这样的讨厌，我就想出来单找一个住处。哪里该着让我去住啊，对不对？我一琢磨，我一辈子是江湖啊，趁着我现在身子骨还可以，我的巴掌还不老，我要打一块地盘。恰巧走在陕西地面，吴老人家可就看上三川之地，金龙川、谢家滩、银龙川那两处所在我都不看，我就看上银龙川了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是一个好地方啊。吴老人家此一次来到银龙川，非为别事，就为前来抢你的银龙川。你要是识相的，你把银龙川让与吴老人家，哎，那时节呢，吴老人家不必为难于你，连你带他带这些人，吴老人家全把你们轰出银龙川。吴老人家在重新的招兵买马去草屯粮，那时节以银龙川为基地，三庄打得了万龙藏风岛，我跟着三庄一块打万龙藏风岛。万龙藏风岛打得了三庄，我跟着万龙藏风岛一块打三庄。 总是有吴老人家一份好处啊。哎，老得其所，吴老人家就是这个主意。那么你要不打算让这个银龙川，是先聊你们俩的事情也可以，我可以站在一旁等。要是先说我这事情，咱俩就此比试，无误就为前来抢山。谁管你们俩的闲事？没有，不是。干嘛来了？抢银龙川来了。这是我进岛的目的。贺通也不敢乐。贺通旁边一听，得，这毒越中越毒，越中越深，这算死毒。您本来管闲事，他说您不该管闲事，您告诉您不管闲事，您上人这儿抢山来了。我勾着外人上我兄弟这儿抢山来。好嘞，我瞧着。贺通不言了，可把石城气坏了。石城明知道话是瞎话，陆民瞻卖老卖狂，但是这话人说出来了。哦，我说的我们哥俩的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您来是大事儿哦，抢我的一座银龙川呢。对了，银龙川进可攻退可守，实在是宝地，天下之物就该归天下之人所有，怎么见得银龙川就该着是我石城的呢？那么就冲您刚才这一片话，我本着一份惜老怜贫，我就应当把银龙川让给您。我把银龙川给您没什么，可是未免的让人瞧着我石城啊有点太懦弱点了。知道的我是爱惜您年老，不知道的说我惧怕您陆民瞻。好，就凭你抢山二字，我就应该不顾江湖道义，下令一声，倾我河川之人马把你乱刃分尸。我打不过你，大家伙一块上，我看你这一双不老的巴掌能在我银龙川打死多少人。可是有一节，那不是多伤性命吗？行了，您不说抢山来了吗？石城死的你手里，这座山就归你了。亮你的军人不含糊，气坏了。贺通你真有两下子，勾着一陆民瞻跑我这抢我银龙川来了。老头子陆民瞻一听，还亮什么军人呢？就凭一双肉巴掌打你还不有福运？来来来来，贺通说着话把烟袋给他了。贺通说，您赶紧给我，您不给我爸又扣他一脑袋烟灰，您这手忒损。这石城真气坏了，伸双掌照着老头身上就打。老头不退反进，拿自己左胳膊一压着双掌，应当是盖步往上打呀，步计转身形打，这巧劲儿，自己拿这手一压他，这手腾出来往这么转身，快呀，赶他转得过来，石城转不过来，这一掌可就拍上了，扑通一下坐地上了。说这石城忒没能耐了，跟陆民瞻打一碰面就趴下。哎，这就是人家陆民瞻老的地方，招数讲老辣二字，还不能要你的命，还不能跟你久斗，真要说按规矩打不行，这险招想胜石城怎么也得二三十招，你这伸手一盖人双掌盖不住怎么办？反受其害，就豁出去了，不一下把你打趴下你绝不服。陆民瞻是铤而走险，拿自己一只巴掌管他俩手愣往下盖，转身形反手一掌拍着身上，扑通一下石灯趴下了。石成冤呐，石灯没想到跟剑客陆民瞻打还是二路剑客，一招就趴下了。陆民瞻拿手左手一撕自己海下阴然，用嘴一吹自己的右手，武术八掌不老。石城慢说，你小小飞云手，金眼貔貅，你小鬼陆恒又该怎么样？不信问你师哥，见着吴老人家那得说是望影而逃，望风鼠窜，跑没跑？说啊，说跑了，跑了。您抽烟，您抽烟，我瞧真真的，您抽烟。 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老人家焉能抢你的山呢？你不应该跟老人家动手啊！石成心里话，理全你们的，我俺打趴下了，我还说什么？趴下是趴下了，这一掌轻轻趴一拍，人趴下了，没受伤，知道人手底下留着存粮呢，够厉害的，拿一只胳膊就敢盖我的双掌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会这一身能耐全白练了。呵，这老将可有高的呀！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到里边谈。端上大烟袋，贺通陪着，贺通一给介绍，这银龙川怎么好，稀里呼噜全进来了。到客厅吧，有从人带茶。这儿石成低头不语，老头端着烟袋，石成，吴老人家实话跟你演讲，我也是铤而走险，你不必往心里去，你们弟兄爱人还是有能耐的。那么我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兄长挤得出银龙川呢？老蒋哥，谁挤着我哥哥了？我哥哥就提了一句，向三庄打万龙藏风岛，我不过说做一壁上观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咱们瞧瞧。说真说三庄失败打不过万龙，万龙休养生息翻回头来要灭我银龙川，那得说易如反掌。石成一个人死不要紧的，您看我银龙川还有不少的人呢。大家那时节惧怕万龙岛，只可弃川一走，我们这些人要走一个两个好办，都离开银龙川，岂不是流离失所，就背了难了吗？不走打不过人家，容人万龙藏风岛杀进银龙川，那时节不管男女老幼是尽被屠害呀、啊。我不能管我一人，我得顾大伙儿啊。那么真要说三庄人马赢了，把万龙藏风岛打了，我们真跟着去了，朝廷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在我们头了有的是，也且轮不上我们银龙川呢。我这个岁数又不为了功名利禄，我何必贪这一趟浑水呢？叫您说我这话对是不对？他当时个的瞪着眼睛说，我就得听他的，这么着我不服，我才有那片激烈的言论。我师哥呢也不应该跺脚一走，可也怨我，我当然要拦着呢也就没事了，何必至于您老人家辛苦一趟，一巴掌把我爸打趴下呢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头子还没说话呢，贺通又急了，兄弟，那我说这分话也是好意呀、啊、咱们在银龙川多少年了，岂能够错失良机呀、啊，可赶上三庄打这万龙藏风岛了，这会儿不动兵不用武更待何时啊？老人家一想，这么一聊还得呛呛起来，别嚷别嚷别嚷，石成啊，我跟你反着说吧，倘若说三庄人马攻打万龙藏风岛不利，那时节就是因为缺少你银龙川这一只劲旅，你岂不后悔吗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